别怕变老、嗯、我们嘴上总是说着 Forever Young 里面的歌词啊，但是呢始终有一天还是每次过生日的时候都觉得说哎呦自己是不是大了一岁， 是是是， 会不会应该觉得自己多一些压力、 嗯、 后来还是要给自己解一下心宽， 当然 对时间就是推着我们不断的前行的，也不要给自己太过沉重的一些负担哈、 嗯、 说到的是正午有星光，在今天正式开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 嗯今天我们跟各位来把时间往回倒，倒到那一个甚至都没有想过会变老会长大的年纪啊， 小时候， 是的小时候、嗯、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有哪些你求而不得的东西长大了以后有没有买、 嗯、 小时候什么都想要， 对， 我想要玩具，我想要更多的时间看动画片， 是 我想要吃的，我想要穿的、嗯、等等，这些可能小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种旅游被拒绝、 啊、对对对 不行， 而且很多小时候有的东西我现在好像都找不着了， 对 对，我遍寻各大商店就没有了，比如说我呼喊一下哈，我们所有全国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吃过一种叫哈斗的东西，特别好吃， 哈斗 上海话叫哈的哈的、啊，对，是巧克力的，然后裹着那种帆船的那个形状的那个、 okay. 嗯，但是好像现在再也没有了，所以可能我想买的话都买不着， 有一些遗憾啊。 对， 但是现在吃的就各种复古风，没准哪天我回来了、 哎、 也说不准 啊。 所以各位我们也共同回忆一下小时候吃的喝的玩的乐的穿的、 嗯、 有哪些曾经想要没得到的后来又弥补了，后来永远都弥补不上的一些小缺憾哈、啊。小时候我一直想要小时候真的去小姨家的时候看见人家100多平，我也想要这样的大房子， 现在我愿望实现了， 后来发现真的是大房子太多了 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最快的网路，一个房间有很多的吉他，一个房间有我漂亮的衣服，一个房间住着朋友和他的爱人，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我也不知道该放些什么。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告别暗淡生活。耶耶耶在屋里身旁，度过完美的一天，度过完美的一天。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 孙燕姿完美的一天。 听着这个完美的一天，我发现其实王维的梦想不是那么大，实现了一大半儿。你看小狗在屋子里跑来跑去、 哦、不用，我早实现了，不用谢谢啊。你可能想的有点多了、啊、 但关键还有我们落地窗户、啊、这个可能难一些 啊，太 easy 了， 哎呦 太多了啊。 我觉得你和我们所有听友真的很像、 这个、 我们刚才在说我们的听天 FM 正午有情况聊天室凡尔赛大军压境， 没错，我们来分享几条、嗯、啊。第一个啊，说的是我想要随身听啊，学习英语，我信你。 然后重点重点， 然后买了好几个呢。 这边还有哈，晴风飘扬说了、嗯，我还好吧，从来基本不提什么太过分的要求，家长基本都满足了我。 是、嗯、啊，你看看这个家里是多惯着你啊！哎，你我觉得如果能非常自信的说出来，小时候真的是想要什么给什么， 嗯、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遗憾。 嗯、 到在之后的时候，我相信长大起来以后也会特别的自信。 嗯。 就是他永远不会说有一个东西一直在促使着你，或者催使着你在向前去追寻一个小时候没有满足的一个什么东西。 嗯， 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说小时候求而不得，长大再买回来那个心气儿就不一样了。 对，你看 好比说，哎， 叶琳就说了，他说童年想要的就是金头发可以眨眼睛的那种洋娃娃， 嗯， 长大了以后就不想要了呀。 然后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小时候就想吃麦丽素、长大了以后那是能买了，但是味道不一样了呀，是不是？ 而且吃了发胖。 哎呦，真是有一点遗憾哈。来吧，这个所有的那些想要得到就得到的，就是那些凡尔赛的大军们，欢迎各位继续进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啊，跳个舞蹦个迪，庆祝一下小时候你是如此的没有缺憾啊。 每当浪潮来临的时候，你会不会也伤心？在拥挤孤独的房间里，我已经透不过气，在这冰冷无情的城市里，在摩登派对里，每当吉他早已又响起，电流穿过我和你。哦哦，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 这边我们回来以后继续看一看各位，我们把凡尔赛先暂时屏蔽一下下啊。 是，我们看看真实有缺憾的，比如说闹闹小咪就说了哈、我小时候最想养一只小猫咪，大橘，妈妈不让养，现在大了，而且结果老公对猫咪有过敏， 哎呦， 还是不能养，所以我想撸猫求而不得，心里一直痒痒的。 哎，现在有好多什么云端养猫， 嗯， 就是别人家养的一直在做视频直播， 嗯， 然后你可以什么这个各种方式投个食啊， 对， 然后而且现在还有这种叫云领养，其实是有一些猫舍或者犬舍、嗯、然后你这个过去领养的话可能赞助一点点的猫粮费狗粮费、嗯、他会给你一个证，并且随时会给你更新， 还 稍微能解解养吧，也许 好像还有一种什么咖啡厅啊餐厅啊也会养猫， 没错， 你可以去撸一下， 再有就是去看谁朋友家有， 对， 村的朋友 啊， 告诉你大橘可好了，你养一个。 哎，你能不能给我养两天？ 哎，大橘就是有点费粮食，是不是？但是我们小时候可能都渴望过那一种小动物、小宠物的陪伴哈。 对， 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郑秀文，叫做《宠物》。 习惯了意外，从来不觉得我会被期待。你却会给我随时一个拥抱，心花满开，靠在门前为我期待，卖弄着小可爱，已令人完全忘掉为何感慨。就算再重要，原来紧要不过抱在怀内。你再宠爱，从来不致使我攀身涉海。世上原来除你以外，并没什么可爱。你在旁徘徊，连他都可放开。还是你比他懂得亲我，比他依恋我，什么都需要我。无奈你有多。使我高声喝彩，世上原来除你以外，并没什么可爱。你在旁徘徊，连他都可放开，还是你比他懂得亲我，比他依恋我，什么都需要我。无奈你有多么讨好我，未可开发。结果陪着你比他简单好过，什么都正我，比我更加傻。他不必抱我，他不必爱我，他不必有我。还是你比他懂得亲我，比他依恋我，什么都需要我。无奈你有多么讨好我，未可开花结果。 电视剧的主题曲 是、 啊、来自于郑秀文的，叫做《宠物》。来这边，我们继续要到了每周三，曾经搁置了一段时间，我们现在重新拾起的，就是在北美的榜单的一期全新关注。因为昨天大概预告过，所以今天是 Top Six 前六名的 Countdown 呢。Let's go。曾经风靡一时的 Stay 拿过第一名 ，The Killer Roy Justin Bieber 本周跌至第六位 ，Number Six。行，开启哈， 接下来就都是他。 对， 哎， 德雷克 Twenty One Savage 共同合作的 Knife Talk 本周空降到第五位、嗯、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换歌了哈，还是他德雷克空降至第四位 Champagne Poetry。 换歌了，换歌了。 这能听出来，稍微换了一下，但是还是他的声音啊。空降到第三位的叫做 Fairtrade Drake 德雷克，跟 Travis Scott 共同的合作啊，再一次是跟 Lil Baby 的合作 ，Girls Want Girls。曾经在我们数英镑的时候也是在高位徘徊的一首歌曲，而这一次是跟 Future 的合作，两个人之前也是有过众多的合作，还有 Young Thug 共同带来了一首 Way Too Sexy， 本周空降至第一位。然后在前十名当中，我们知道有九首歌曲全都是这一位来自于加拿大的歌手他的贡献，所以就体现出来现在这一个商业榜单有些时候看起来会有一点索然无味哈，但是呢我们相信在下一个礼拜的时候会有巨大的震荡跟变化。同样来自于 DrakeTC slide. Glove, no sequins. Buckles on the jacket, it's elite. Nike crossbody got a piece in it. Gotta dance, but it's really on some street. I'ma show you how to get it. It go right foot up, left foot slide. Left foot up, right foot slide. Basically, I'm saying either way, we 'bout to slide. Hey, can't let this one slide. Hey, don't you wanna dance with me? No, I could dance like Michael Jackson.I could give you the passion. It's a thriller in a trap. Where we from? Baby, don't you wanna dance with me? No, I could dance like Michael Jackson. I could give you satisfaction. And you know we out here every day with it. I'ma show you how to get it. It go right foot up, left foot slide. Left foot up, right foot slide. Basically, I'm saying either way we 'bout to slide. Can't let this one slide. 2,000 shorties wanna tie tonight, ay, yeah. 200 on my brother's block, oh, yeah. Pedal off a rose like I love her, not, maybe not. I don't know what's wrong with me, I can't stop, oh, yeah. Won't stop, oh, yeah, never stop. Got so many ops, I be mistaken ops for other ops. Got so many people that I love out of trouble spots. Other than the family, I gotta see the you or me. That's just how I think, it's either you or me.This life got too deep for you, baby. Two or three of us about to creep where they staying. Black leather glove, no sequins. Buckles on the jacket, it's elite. Nike crossbody got a piece in it. Gotta dance, but it's really on some street. I'ma show you how to get it. It go right foot up, left foot slide. Left foot up, right foot slide. Basically, I'm saying either way, we 'bout to slide. Ay, can't let this one slide. Two-seat slide, then I hit it double time. Then I hit a spin, 'cause we spun that block a couple times. If it's not the right time, it'll always be another time. I'm not even tripping, we'll just see them in the summertime. Whoa, yeah. Can't describe the pressure I be putting on myself, yeah. Really, I just can't afford to lose nobody else, yeah. If they moving shaky, we'll just do the self, well. If I'm moving shaky, Chels will do the himself, yeah. Solo, on a YOLO for real.Heard a lot about you, but we don't know for real. Next time, guarantee the truth will get revealed. Black leather glove, no sequins. Yeah, buckles on the jacket, it's elite. Nike crossbody got a piece in it. Gotta dance, but it's really on some street. I'ma show you how it go right foot up, left foot slide. Left foot up, right foot slide. Basically, I'm saying either way, we 'bout to slide. Hey, can't let this one slide, hey.Don't you wanna dance with me? No, I could dance like Michael Jackson. I could give you the passion. It's a thriller in a trap. Where we from? Baby, don't you wanna dance with me? No, I could dance like Michael Jackson. I could give you satisfaction. And you know we out here every day with it. I'ma show you how to get it. It go right foot up, left foot slide. Left foot up.Right foot slide. Basically, I'm saying either way, we 'bout to slide.Who's bad? 这首歌也是 Drake 在国外疫情期间发行的一首歌曲，然后那会儿主要讲的就是在家如何自己跳出一个小舞步、啊、他的这个舞步在网上还是一时之间非常的流行，左脚抬起向右滑，右脚抬起向左滑，滑来滑去就滑成了一个小网红、啊、Anyway， 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代表了他的一个人气，我们先初步的认识一下这样的一位歌手，未来可能会经常提及他。来，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小时候那些 要而不得的。但是我们再分享，先分享一个凡尔赛大军。 好， 宝姐姐这边又来了啊！说 她说七年出生的哈，那时候我爸经常去上海出差，大白兔常吃到，小红皮鞋，有蕾丝的小花裙子，有漂亮的饼干桶来装饰我的床头柜，有洋娃娃，把串门的同学羡慕坏了。那时候那个年代独生子女太少见了，所以很有优越感， 太幸福了哈！这个提到刚才说这个什么大白兔奶糖，曾经我看了一个视频。是国外的人提到说在中国生活当年这个大白兔奶糖是不容易家里边去买的，因为它贵啊，然后再有就是自己每一次都要硬着头皮买一点再去带到国外吃， 因为那时候好像糖 更贵 因为那时候好像糖的选择不多，后来还有什么金丝猴，之前只有大白兔， 然后那会儿糖还有什么那种大虾酥，就只有去参加家里人什么谁的婚礼的时候才能淘上这么一两块， 是 啊，剩下的时候太贵了，那都很难。然后你知道在国内比如说这个大白兔奶糖当时卖个10块钱一包，到了国外可能就要200-300-400一包，然后就觉得哇，这个糖真的是代表着当年的一种享受的极致跟高端哈。好，这些年再一次起来，我们也看到有不同的一些口味，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些回味哈。我们今天继续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跟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就是那些童年要而不得的东西，有没有哪些小遗憾，现在有没有自己弥补到哈。来，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杨洋，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优秀歌曲推荐，出发吧春天。 出发吧春天，词作者王平九关于这首歌的创作灵感。 大家好，我是王平九。出发吧春天，青春洋溢，然后呢就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春天，就勇敢去出发的概念。我知道用什么样的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表达。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

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这是来自于李荣浩的一首《爸爸妈妈》。 听着这首歌非常有感触，我觉得爸爸妈妈其实都在尽力的为自己的孩子创造最好的生活。 那是一定。 有些东西如果你没有得到，小时候没有得到，未必说家庭条件不允许，可能爸爸妈妈是希望你不要玩物丧志。 没错，对，或者很多时候你提的要求太过分了、哎、好比说有朋友说、嗯、我想要飞机， 哦，那不行， 没戏啊。 对。 然后后来长大了也明白，哦，就现在确实自己我想买飞机也不太可能、 嗯、当然、 啊 嗯、 但是看着身边的朋友，可能谁有了架私人飞机，可以去蹭着坐一坐啊。好， 那就很好。我们看到刚才个宝姐姐说了哈，要什么有什么，红色皮鞋那是随便穿、嗯、对吧，但 对， 这边就有听友就说了哈，家里呢小时候最喜欢穿红皮鞋，但是当你家庭条件当然有限哈，买双布鞋就很好了。然后呢长大了呢，自己上班挣钱了，就开始给自己买了双黑皮鞋，美呀。 哎呦，这种自己真的是、嗯、算是通过努力 自给自足， 勤劳， 嗯，勤劳致富， 勤劳致富，对，然后换来的自己的这一种满足感，很多时候要比要从家里人那儿要过来的这种满足感要快乐很多、啊 嗯、 来，这边听到了一首歌曲，红色皮鞋没有了，红色高跟鞋有一双，来自于蔡健雅。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 级的歌来了、 啊、越听越好听，好优雅，很浪漫的调子， R&B 的节奏不错哈。 嗯， 红色的高跟鞋，刚才也有朋友提到说，哎，我买了一双很喜欢、嗯、然后最后妈妈喜欢，我就直接送给她了。 哎呦，很孝顺哈。 哎，很棒哈。 对， 没有妈妈要而不得的东西了现在。 这边看到用户136说了哈，童年要而不得的东西就是买了好多毛绒玩具。 嗯，好多毛绒玩具。 但其实我跟你说，如果家里有一堆毛绒玩具还真的不知道咋整，因为它一旦落了灰你还得清理。 对，洗完了以后它就不像原来那么的砰砰的了， 没有那么鲜艳了。 尤其是小时候那个转筒洗衣机的时候，甩出来以后，曾经是个小熊，现在怎么看怎么像只马，你知道吗？就特别的奇怪， 走形还挺厉害的。 对对对， 这边看到 Do Pure 说了哈，小的时候看《火力少年王》以及《四驱兄弟》多了，就迷上了家里的悠悠球，还有一些赛车，反正是各种类型的都想要，但是家里呢就是不给买呀，即便买也就买了，只能买一个。 哎呦，小时候求着家长买这些可费劲了， 是只能买一个，是不是？家长都会这么说， 这么做也是对的。 那当然， 现在如果让我要求小孩的话，也会是这样的。小时候买四驱车、悠悠球，然后那一会儿全都是还会什么发声的，然后有红色 的、 有蓝色的，哪一集又出了一个新的人物角色，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啊， 是 就告诉你这是滚珠轴承的悠悠球什么之类的， 就不断的更新换代，让你 都想要 买。 而且每一次就是他特别让你后悔的是，这几者之间你选了一个，在下一个礼拜你需要又从新出的三款当中再选一个，家长说你不都有了吗？爸爸那是新出的呀，那不都是悠悠球吗？ 是爸爸不明白， 这就不行了啊！对，然后还有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哎，自己其实当年挺想要一个乐器的，小孩想要乐器，我不知道是真的想静下心来学还是怎样。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自己的第一件乐器或者第一台钢琴，是家里给你安排的。 对， 学着学着，我不喜欢这件乐器了。黑键来自于林俊杰，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当年学弹琴的那会儿的经历。 Yeah. 首歌里面我们听到更抓耳朵的可能是后面的鼓声，然后刚才有朋友就提到了，我小时候就挺想要个鼓的啊， 还有想要这个电子琴的， 是说想起来小时候家里看电视，然后有人在打鼓，然后我就一根筋的非要想要一个鼓，我就要，我哭了，我非要， 挺难得的，很多女孩会觉得鼓很吵， 但是像他这种就可能突然觉得打鼓很帅 气， 对，我想知道后来那鼓怎么处理了，现在还会打吗？ 对， 因为打鼓也不容易，看过《爆裂鼓手》那部电影的各位，你可以去这个再重温一下，在里面，哎呦，打到虎口都快裂了哈， 对， 学乐器很难打。 我们这边看看时光雕刻的留言哈，他说芭比娃娃是童年要而不得的东西，妈妈不给买，价钱贵啊，长大之后自己买的心爱的芭比娃娃还有乐高玩具，自己美的哈， 真的是。 对，还有这边哥大爷说了哈，六面兽的变形金刚玩具， 我跟他握个小手吧， 那就是六面兽的哈， 他想要的东西就跟我 想 要的一模一样，尤其是这个六面兽，我第一次人生开心的就乐极生悲啊，就是因为六面兽的玩具想要太久了， 然后 家长终于同意买了。当年的六面兽基本上是所有的变形金刚里边，可能是它变身效果最多的，它又能变成枪，又能变成这个，又能变成那个。然后结果去买的时候，一个高兴，直接楼梯踩空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就下去了。 嗨， 然后眼角摔破了一口，流着血，走，接着走，没关系。 我还以为等了很久很久就 可以 拿到了。 对，然后这个 还有这段悲伤的往事， 真的是哈，男生喜欢的东西有些时候现在简单，但是。又很好玩，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看，有好多朋友提到的模型，曾经也是内心的一个小小的追逐哈。来，听到了一首歌，摇滚的情绪延续下去，来自萧敬腾，王菲。 摇晃的红酒杯，嘴唇上染着鲜血，唱的美，难赦免的罪，谁忠心的跟随，充其量当个侍卫，脚下踩着玫瑰，挥尽一个吻当安慰。可怜，像春梦的音乐，教人们怎么沉眠，不知名的香水，秩序的唯美，锋利的高跟鞋，让多少心肠破碎，弯到一半的美，捍卫你的秘密花园，也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陪着眼眶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愿赔上了一切，超世千年的泪，痛太美，尽管再卑微，也想尝粉身碎骨的滋味，隔绝世界，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美。那最新的音乐听起来多么愚昧，你武装的防备，上帝的是谁，靠近我一点点，是不一样的世界，暗示着我的剑，我用生命为你加冕，也太美，总有人陪着眼眶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愿赔上了一切，超值千年的泪，痛太美，尽管再卑微，也想尝粉身碎骨的滋味，你太美，尽管再无言，我多想用是非隔绝世界，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世界，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美。 萧敬腾的一首《王妃》。我先从那个要聊模型的这边先走出来一点点，看到 Leopard 这边提到的说，这个我妈妈告诉我过一件往事，说我小时候还没上学之前的某一天，就开始用罐头罐罐头瓶来攒钱了，一分两分钱我就往里扔。她问我想要什么，我告诉她我是用来娶媳妇儿的。 对，想得很长远， 本王需要为王妃来坐镇啊。 然后 后来攒满了之后买什么雪糕冰棍之类的了哈。哎，回来这个聊模型，刚才就不是聊六面兽嘛，你就看到这个大表哥发来的照片，然后自己攒了好多的模型跟手办。 他小时候爱而不得，长大报复性买了一堆哈。 真的是，你就看他特别喜欢擎天柱，一定是 还特别喜欢 各个不同版本的 路飞， 对， 海贼王系列， 海贼王，还有跟 G-Shock 合作的吧，哎呦太厉害了哈。然后还有朋友提到说，这个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小汽车的模型 啊，很多男孩是这样子的。 哎，还有很多，然后长大了以后自己就买了小汽车了啊。对，不知道是不是跟你当年的模型一致啊？ 那再说一个男孩喜欢的，无名8059就说了，天堂红白机，那时候总是去同学家蹭玩，好想有一台自己的，后来挣了钱了，游戏机也更新了好多代了，自己也没有时间去玩了，还是没有买。而且 哎呦，当年的红白机真的是曾经一代孩子对于游戏机最初始的认识， 是 甭管是自己家买了还是在朋友家蹭着玩的，哎呦，都给我们留下特别美好的回忆。然后直到在后面世嘉机出来，后面的 PlayStation 再出来的时候，慢慢开始革新颠覆，又到了现在，哎呦，我们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哈。来， 有些愿望是用来实现的，有些愿望注定是会变成泡沫的哈。比如说 Hello September 哈，不好意思说啊，我想我要买飞机。 自己也说没戏，哈哈哈。 刚才谁啊？孙艳娟还是谁提到说小时候我是航模班的 啊， 特别喜欢航模。 嗯， 哦，那会儿真的是学校有好多航模班，我参与了一个，但是经手的自己能玩的拥有的就是那种皮筋的，飞机泡沫做的，螺旋桨上绑上皮筋，噗噗噗噗一飞能扔出去，飞挺远。但后来有更专业的朋友就开始玩那种往里加油的，里边是一电机，腾腾腾腾腾腾腾腾，直升飞机就飞起来了。 你 特别厉害， 你声词还挺像， 真的是。然后当年在哪儿买啊？当年就在咱们台，再稍微往西边一点儿，然后那个东单那一条街上有好多这个模型店，看了无数次，看人家飞，哎呦，梦想，但是都很贵哈。 对对对对， 这最后也化成泡沫了。现在您就无人拍摄机六环以内都不让飞了。 是， 作为梦想，自己心里边留存吧，好吧。 Missed enjoying the money, missed enjoying the you tonight. Yeah.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 我靠， 黄色红色灯光全部被点亮了。你的袜子为什么有很多网格？和我偷偷爱看的电影里一样的。继续留言交流 ，Please don't stop. Don't stop. Left turn, right turn, 施展我的魔法。有点热，衣服全湿透了。你越来越了解我，但还不够透彻。关上这扇窗，我是不是你喜欢的那种 bad boy？ 把这句对决变得越来越来劲， yes, sir. 好像在玩 VR game。 Oh, wow. 红的像草莓的嘴唇，紫色房间里的回声。Oh, oh baby, I want all you, all if you. I can own you, all you. Baby, 你就是 my type, 别的 bitch don't get my vibe。 记 得看着你发呆，我被你 burn。So I can be alright. Beautiful thing we do all night. You are my mood, don't say goodnight. We can sip tight every night. You are so I can be alright. Beautiful thing we do all night. You are my mood, don't say goodnight. 是我中文不太好，喝多了英文会乱表。把你的手机快关掉，我搞定你所有烦恼。We can sip tight every night.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北京榜样代表蒋瑶，也是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的推荐人。我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新时代新北京》。 大家好，我是歌曲《新时代新北京》的曲作者刘汉杰。如今新时代的北京聚集了许多来到这里寻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这首歌反映出了年轻一代对北京的祝福，希望北京越来越好。在此我祝福北京秋来意绪，繁华依旧。 我们爱的城市火热，我这里心更快。

就是如果男生翻唱，这实在是不好拿捏。 他说的是他自己啊。 对，哎，你说实话，心里可能想到小时候这个要而不得的东西的时候，也会有这么一点眼泪想要吞，想要去流一流，把门关上。你就算大唱 Cinderella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实在不行，你把自己唱成什么白马王子之类的的眼泪。 你怎么不知道，在他脑海当中已经有这样的画面了哈？ 哎，真的是哈。 看到想改名的留言哈，他说小时候就想拥有一个自家开的超市，想吃啥用啥，随便拿就行。 哎，对， 哎，好多女孩是这样子的。我喜欢花，我想开花店；我喜欢喝咖啡，我想开咖啡店；我喜欢吃水果，我想开个水果铺。 而且我不想开，我想我们家开。 收钱，我只管收钱和吃。 就是就是，就是、过来以后 进货都是你们的事儿、 这个。叔叔、阿姨、姐姐，给我做杯这个端过来。 对， 颐指气使的哈、 还看到这个郭威说哈，电子词典，上学的时候风靡一时，不用再背着厚重的字典词典，的确给我买了一个，但是我特想要某一品牌的。后来不咋学习，就没什么执念了哈。再后来上班，好像这个执念也没有完全放下哈。他说无意间逛街看到了，买下了3000多，我记得特别清楚。 何必呢？ 好贵啊，都已经不学习了，还买那么贵。就是完成自己的一个执念，是吧？ 小时候确实是那会儿，老师让背着字典或者哪儿都背一本的时候，小时候学校得放一本，家里得放一本，哪儿可能还得带一本，特累。 后来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电子词典已经很流行了， 极其普及了。 对，而且好像有些品牌也不贵，几百块钱就能买一个。 是，而且那些电子词典里边就各种功能，你发现大家用的最多的，基本上都不是查什么词典哈，到最后都是里边养个小宠物啊， 怪不得买贵一点， 下个五子棋呀、哎，你的小猪罗活得怎么样？就那一个品牌，它里边有一个小动物养叫小猪罗啊，你的活得怎么样？我的死了之类的，每天就这没用的哈。来，李心洁，《裙摆摇摇》。 记得那年夏天，你说过爱我的哭，喜欢我胡闹，我会穿上翻白的牛仔裤，学你的帅，跟着你乱跳。我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的关系，还是换了流行。夏天你不再爱我，却送我一条花花的裙。裙摆摇摇像女生的笑，原来你怪我不会撒娇。裙摆摇摇我突然开窍，我爱你从来不懂花俏。你是否还记得你说过爱我的苦，喜欢我胡闹， 生小时候我见过喜欢要连衣裙的，然后要公主鞋的， 公主裙那个也叫， 对 对， 然后有公主鞋，然后公主鞋包括了水晶鞋在内，后来发现水晶鞋这事儿不靠谱哈，穿着也不舒服，而最重要的是曾经男生女生都想要的那一双那个谁的那个叫绿野仙踪里边的 啊， 磕磕脚跟想去哪儿去哪儿 啊，那很方便、 啊、一磕啊，然后我们说能不能定制成黑色款的，谢谢。 定制，关键小时候我记得很多女孩、啊、因为那时候好像太小的时候没有什么校服这一说、 哎、 很多女孩就要争着说在全校我要做第一个穿上那个公主裙的小姑娘， 哎， 女孩的心思你别猜，这么小就知道爱美。 你再看看现在、 嗯、 啊，就一有点啥活动一去好满街全是爱莎公主 啊，对对 啊， 但是有点那个意思， 小朋友都觉得我是爱莎你也是爱莎、 嗯、 他们现在会不会觉得再穿点别的不一样才能够显得自己出挑， 要独特、嗯、 没错哈，是一个半个王子之类的 对，这边也看到了洛凡一城的留言哈，因为小时候家里管的盐，所以饮食节制低油低盐是我，薯片蛋糕巧克力来者不拒也是我，荤素平衡准点吃饭还是我，暴饮暴食馋了就吃更是我，毕竟小额零花钱还是自由的， 嗯嗯，慢慢长大了一算积少成多，是不是家长有点后悔有一点遗憾哈、啊，但是小时候其实就是这种永远都觉得有小零食啊、 嗯、 这小零嘴儿不断的在满足着滋润着， 嗯， 其实也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是 并不一定我们非去指望着某一件事情，但是如果说有些自己求而不得在之后可能会报复性购买的，好比说大表哥、 嗯、大表哥 刚才除了那些模型玩具变形金刚之外、 嗯、 这边又看到了说自己买鞋 啊、哦、 哎，各色的飞人鞋，对 Air Jordan 啊，然后小时候不给买，长大了报复性消费的，你就看他摆出来的吧。我相信这一定不是他现有的一些存货， 还挺新哎。对， 目前看这个成色的话，你看人家真的是买来收藏的， 小部分的展品给我们看了一眼哈。 哎，我要像你那么学，当年六面兽收藏着也就不至于啊。现在没准真换套房了。来，回来继续听到了一首歌，陈奕迅，很多男生当年各种球鞋的幻想，白色球鞋。 一定年纪总算明白美好的事物，好像大部分都在青春时候发生，那天无意中翻出了那双发黄的白色球鞋，依然还有心跳温度，一起走过这城市许多的路，他总低着头听我的梦和心事，那一天笑着对我说，随我的白球鞋的脚步好像可以走到幸福，忽然他让我感觉自己已不再孤独，可以在未知的明天去建筑美好青春的爱情和曾经走过的路，变成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如今大了那样重复，幸福和那双球鞋放记忆最深处，这保留却又忘了的初恋纪念，在经历几次恋爱后重新回顾，爱还依然清晰在目，纵然当时的街灯和树有许多已不知去处，想起来我然感觉曾经自己孤孤独，你是否已走到你要的幸福，美好青春的爱情和曾经走过的路，变成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如今大了那样感动难重复，幸福和那双 感情现在想起却面目模糊，只剩唏嘘感触。美好青春的爱情和曾经走过的路，变迁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如今淡了那种感动难重复，幸福和那双球鞋放记忆最深处。 陈奕迅的一首《白色球鞋》， 嗯， 在印象当中已经慢慢的开始泛黄了哈， 时间太久了。 没错，这边回忆起来，有些时候可能是我们小时候真的是得不到的， 嗯， 会有一些小小悲伤跟惋惜的情绪的， 嗯， 会让我们记忆的好像更深刻一些。 是， 有看到一个稍显难过的留言， 我们都在替他心疼， 真的。 建士写了个小作文，他说小时候啊身体不好，有一次住院出院的时候，父亲带我来到了商场，指着一部儿童电话，哎，记得那时候都有哈儿童电话， 对， 说这个好吗？我非常兴奋地跟父亲大人说好，父亲大人毫不犹豫地买了这部儿童电话，然后对我说这不是给你的，是给你对面床的小朋友的。到现在我都记得那部电话的样子，红红的机身，黄色的话筒，白色的数字按键，还会出声哈，当时心里那种羡慕妒忌呵，时至今日想起来还是有淡淡的失落。 哎呦，我现在听着这个故事都会觉得有一些难过。 嗯、对，但是我相信，可能你对床的小朋友可能生病生的真的很严重， 那是一定的， 所以你爸爸想要安慰他。 对， 嗯， 我当时住院的时候也把自己很多玩具都送给了对面的一些小朋友， 嗯、 对，然后让他们也是能开心的好起来。 是， 对，然后，但我觉得沟通的方式有问题吧，是吧？你不能先问孩子你喜不喜欢啊。 爸爸也是个老实人， 你觉得对面的朋友喜不喜欢啊、 哎、 咱们给他买个东西你先说，对吧？ 是， 你这开个头太难受了、 嗯、 啊，不是给你的，想想都心痛。 我把风景给了你，日子给了他，我把笑容给了你，宽容给了他，我把思念给了你，时间给了他，把照片给了你，日历给了他，我把夜色给了你，风景给了他，我把距离给了你，屋檐给了他，我把夜花给了你，节日给了他，我把电影票给了你，我把座位给他，我把烛光给了你，晚餐给了他，我把歌天给了你，麦克风递给他，声音给了你，画面给了他，我把情节给了你，结局给了他，我把水晶鞋给了你， 爸爸当年成功的把期待留给了你，把电话真正留给了别人， 什么都没有留下。 但是我们希望最后所有的这些记忆我们扔掉好了，不留哈。 是， 来回来继续看到别人的期待。 哇，我看到这边小娃哥说了哈，小时候特别想买一个爆米花的炉子，就那个砰砰，他说好过瘾， 太酷了。 真的吗？ 好多男生 可能会 喜欢，对， 嗯， 因为男，哎呦，他满足了你所有的要求，对， 啊、 第一，有他很有金属质感，他很有机械感， 嗯、 简单的机械的结构，但是却承载着好像变魔术一样，会把玉米直接给你变成爆米花， 嗯， 然后另外呢，他得生火呀， 嗯， 得转呀，就是男生其实也会很喜欢玩会火什么之类的， 明白明白， 而最重要的，砰的那一声就很刺激，很过瘾。 哦，你们是不害怕对不对？ 我们会稍微躲一下，但是会觉得哎很 兴奋， 对 啊、哦，那和女孩不一样。 你看，就跟点鞭炮是一样的嘛。 啊、哦，对对对对，这是男生女孩不一样。 我们最爱点二踢脚什么大鞭炮。 不行、 啊， 我们会躲得远远的，别让我们点。然后如果听到这个声音，我们都会躲得远远的。 哎、嗯，然后这个小时候真的是每一次，就在我放学路上， 嗯， 第一个路口、 嗯、 有一个大爷每天在那儿弄， 我们就会绕着走， 我们就会一直在那儿看，背着手，孩子们买吗？新鲜出炉了，没钱，说您接着玩。我们就看看， 只是看看， 对，半天说你怎么不接着做了？嗯、 没人买， 没买，我做什么？哎，就很有意思， 兄弟几个凑点钱啊！ 现在真的网上有卖的了， 是， 而且不是那种大的，谁也受不了，跟家弄一大炉子转， 嗯、 现在有微型的 啊。 我原来认真 的 看过，还考虑过， 嗯， 小钢炮的这么点儿， 嗯， 然后你在家底下弄个小随便的什么酒精灯之类的， 嗯、 你跟人转、 啊， 然后拿一个小袋一套，自己一撬，砰，那一下爆出来一兜，也够孩子吃一把的了。 那是给男孩，给女孩就是半成品，放在微波炉里面转五分钟也是， 对对、 也没那么大噪音。 我们就觉得没 男生女生总是不一样， 这个过程就没有什么意思。 我们不要那个过程， 我们要的就是最后好吃啊、 哎， 就 OK 了， 嗯， 好吧。各种的期待，我们一会儿继续再跟各位来分享，好不好？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胡彦斌，叫做《笔墨登场》。 草书的韵味，趁枝头燕之味。

Chocolate Cake 巧克力蛋糕，来自于 Masca。 这种心态太坏了，这绝对是另一半减肥路上的拦路虎。 没错，让你变 fat 一起变胖。 我不要，你别给我买巧克力蛋糕。 哎，心宽体盘嘛，你可以心再宽一点，再加上蛋糕，哎，可以啊， 这个叫幸福肥， 变成两人费。对，来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曾经的遗憾，有一些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比如说费费就说了，说我闺女的童年愿望，我这辈子都满足不了她了，因为她想要个姐姐。 你说你要个妹妹，这事都好解决。 也不一定。 哎，那你要的其实是个时光机。好不好， 那倒是啊。 哎，要个这个妹妹，然后变成姐姐，其实你就这么叫吧，是吧？哎，这边有朋友， 很多朋友都想要一个， 想要一个比自己年龄大的人来照顾自己， 哥哥 是不 是？ 哎，想改名这边说的就是，看到群主的留言，突然想起来，我童年的梦想是想有个哥哥。 我也是。他说家里没有就算了，就连姥姥家、奶奶家比我大的都是女孩，只有姐姐、弟弟、妹妹，有哥哥的梦想真的是拐着弯都不能实现。 对，然后再想想小仙女那边，是不是 八个哥哥， 自己八个哥哥。 对，但是我觉得很多女孩都想要一个亲哥哥，就回到家能见到他，不懂的问题能问他，然后有谁欺负的话，可以把哥哥拽出来。有没有看过《蓝色生死恋》？就那种哥哥， 从小其实都是打到大的，哥哥各种欺负你的，但是长大了以后还特别的亲， 保护你。 没错，小时候就是这种有你来我往的相互的这种捣。乱啊，热闹，然后长大以后又是一种极强的保护欲跟安全感， 对， 特别的舒服。 很多女孩的梦想， 我其实也特别想体会有个哥哥有个姐姐都行的感觉。 姐姐， 对， 我们把黄绮珊的这个推起来。 哎，真的是，因为我属于说在各个家里面全都是 最小的， 全都是最大的。 哦， 对，从这个爷爷家到姥姥家那边全都是最大的，然后见面以后我都是哥哥。好无聊， 关键是你还得照顾别人， 就是、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做自己，你知道吗？ 不能撒娇， 永远都是你要去谦让着别人。 当然了，你不可以耍赖啊。 对呀、啊，心里还是有一些遗憾的。 把哥哥这首歌送给你。 哥哥，对，我们先听一段现场吧。昨天在数欧洲榜单的时候，这个建春提到说想听 Bad Habits， 是的。 我说今天要搭着这个现场一块来。 好， 我们先来一段现场，就是在昨天进行的，哎，昨天还是前天进行的。VMA 叫电视录影带音乐录影带大奖上、黄老板的一段现场演出，这首歌叫 Shivers 颤抖。 Drive real far, go dancing underneath the stars. Oh yeah, I want it all.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I wanna be that guy. I wanna kiss you right. I wanna drink that smile. I wanna feel like I got my soul's on fire. I wanna stay up all day and all night这是黄老板 Ed Sheeran 的新单曲，很多人都觉得这比 Bad Habits 要好听，因为更像之前的黄老板的、 哎、是 对吧，那种吉他的节奏跟小转音、 对， 确实也很棒，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个人属于两者都喜欢的、最让人这个怎么说呢，喜欢黄老板的一点是在于这一次 VMA 的颁奖礼上演出，其他的那些年轻歌手，我们可能经常提到的什么 Olivia Rodrigo， 什么这个最近大家经常听的 Stay、Justin Bieber 跟 Killer Roy， 那些现场都没法听。黄老板的实力 吞了 CD， 让你觉得对，吞了 CD， 然后而且他现在就是好像有一点瘦了以后，对于自己的气息更好去调节跟控制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觉得这一段现场一定要让各位欣赏一下哈。好，我们继续还是要送上那一首不太好的习惯的歌曲， 录音室版本的 Bad Habits， 叫做 Bad Habits。 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 you know I can't say no. Every time the sun goes down, I let you take control. I can feel the paradise before my world implodes.To late nights sending alone conversations with a stranger I barely know, swearing this will be the last but it probably won't. I got nothing left to lose or conversations with a stranger I barely know. Swearing this will be the last, but it probably won't. I got nothing left to lose or use, or do my bad habits lead to white eyes staring into space? Bad habits， 完了以后继续看一看各位当时想要而不得的东西。 比如说大菊就说了哈，从小就选小动物，但家里不让养。哎，跟刚才那个听友是一样的，工作以后独立了，然后就自己收养了两只流浪猫回家。撸猫的感觉真好， 真的， 这算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嗯，特别的幸福。还有朋友提到说，我妈有一次愿望没有满足我哈，就是这个旱冰鞋，小时候想要。 嗯， 因为有孩子摔了以后把门牙给弄坏了，就满身伤。我妈说这太吓人了，所以干脆别买了，危险。 对对对， 可能还是对于你的运动能力不太自信啊，不太信任。对哈， 对， 这孩子走路都摔跟头，买什么旱冰鞋啊？ 所以说，很多爸爸妈妈其实是尽量要满足我们的梦想，但有些时候他不满足你，肯定是 有 深层次 理 由。 没错啊，还有朋友提到。说我小时候就是想要小霸王杰罗熊游戏机，那会儿叫学习机，但是我们现在再提起来都知道那是游 戏 机，谁拿它学习啊？ 对呀， 哎，长大之后自己买了，买完了以后总玩， 哎，这个值， 要过足瘾， 对， 是不是啊？ 光中一双一对，谈不上挥之尽去，大家不想太疲累。功课做完大觉睡，而缸中懒惰浮游，得过且过的屈居，不进则退。听哪个，跟哪个，抄个够吧。书簿里推介过，然后你又赞他。大红人穿着过，所以着吧。总会有你必赞，无谓费神去拣。天光必然有天黑，根本不用计算吧。思想保持最简单，等到分人站前走。讲的不是你所想，你就得出的那个，不需多动脑思考，逃避现实做哑巴。越大越光中一双一对，谈不上抵止赞许，大家不想太疲累。功课做完大觉睡，月光中懒惰浮游，得过且过的屈居，不进则退。听哪个，听哪个，起誓唱吧，他会舞双截棍。然后你又去耍大红人，讲那套反战说话，因你怕跟不上，然后你又去反水攻心灵喝鸡汤，千体矫仍再未白，追捧他人爱嘴的，帮个犯人做横额，偏激将弊处指出，受尽大家的怪责。不需多动脑思考，逃避现实做哑巴。光中针锋相对，谈不上挥之尽去，大家不想太疲累。只要做人没顾虑，谁都可照样浮游，开心得有点心虚，冷厉一对，还是物以类聚。大雨月光中也想一对，谈不上挥之尽去，大家不想太疲累。功课做完大觉睡，月光中懒惰浮游，得过且过的屈居，不进则退。 蓝一邦的一首《热带鱼》。 嗯， 小时候估计想养鱼的也不少啊。 最近就在养鱼啊，热带鱼还挺简单的。 对， 你以为养在鱼缸里，其实你就不用天天的去照顾它。但是呢，你照顾它，时不时的换点水啊，然后给它撒点鱼食啊，按照你的喜好来布置鱼缸就可以了。 对。慢慢的，然后就开始往里投入越来越大。我觉得少了点什么， 慢慢的就不容易。 这个景色是不是要重置一下？ 是不是要给他们弄点 LED 灯，让他们在里面蹦迪？ 哎，再弄一个其他的小动物陪陪他。哎，有动的鱼了，我们要不要来点静的鱼？ 来点虾。 哎，就慢慢的就开始这缸也玩的越来越大哈。 是。 哎，这个我们继续看到各位曾经想要的东西，慢慢有些实现的哈。 嗯。 还比如说这边泪落心田就说了。当年出的一款音乐播放器啊， 嗯， 上大学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了它。 哎，很多孩子都是这样子的，因为以前的那个零花钱比较少，嗯，但上了大学的时候呢，手头稍微宽裕点了，自己能做主了， 是， 就开始第一件东西买的就是自己特别想要一直没有得到的东西。 哎呦，这个曾经买音乐播放器的时候，然后真的是一个又接一个的， 出什么买什么， 就是因为第一次感觉到了好像自己在紧跟科技前沿， 是是 技术的更新迭代。 MP3 呢，啊， MP4 啊，MP5 啊， 对，后来 MP6 后来发现的都不存在了啊，对 对， 等之类的吧。然后那会儿可能也是这个就自己攒钱想要去换东西比较疯狂的时候， 是的， 啊，也是满足了小时候的一种想象吧。 而且我们都爱音乐嘛， 啊，没错， 嗯， 啊，这边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当年我们很多想真是怎么都要不到的 奔腾电脑， 电脑最后发现爸爸也想要，特开心，爸我支持你买。 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心事进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只有一只未来牌香烟，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98，最好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右边的太阳，轻松一下 Windows 98，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苦。爸爸呜，向前走，你的路，猜猜未来给你什么礼物？爸爸呜。 小时候在学电脑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会儿得先去，就家里有了电脑，